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王磊。2021年8月5日开始，京津冀之声开通了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在京津冀发展的大格局中，康养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话题。如何让3D的民众了解医疗政策、健康知识？如何加强大家从被动医疗到主动预防的健康观念？又应该让大家如何了解3D 的养老政策、养老模式、养老机构等等这些问题？今后呢，我们都将在京津冀康养驿站的节目当中，分主题、分阶段的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为您进行介绍。欢迎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话养生、话养老。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就是立秋。今天呀立秋了，我们俗话说呀，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我们立秋之后应该注意点什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所治则治法与养生研究室的主任刘理祥老师。刘老师您好。 啊，你好，听众同志们好。 刘老师，我们今天呀主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谈一谈这个立秋之后的这个养生。那么大家就想呢，这24个节气啊，它是有节气的特性的。今天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立秋啊，我们立秋之后都应该注意点什么。 嗯，好的。这个立秋呢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它也是咱们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哎，立呢就是开始的意思，秋呢它是由和与火这两个字来组成。和呢代表着和稻谷啊，表示这个和谷成熟了啊，因此立秋呢它不仅是指暑去凉来，还意味着秋天的开始，当然也表示着草木开始结果孕子，收获的季节也到了。那么立秋的节气开始以后呢，自然界的阳气收敛啊，阳阴气尾声，气温呢由热转凉，预示着夏天即将过去啊，秋天即将来临。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将立秋这个节气啊分为三候，因为立秋一般是8月7号嘛，今天是8月7号，一般到8月22号，这也就是大概14、15天。这分在这个14、15天分三个候，一候呢是5日啊。 什么叫三个候呢？ 三候，因为节气气候嘛，气候一候就是5天。 哦，气候的候，您说 的是？对对 对，一候是5天。 对。 那么在这15天当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嗯，那么初候就是凉风至啊，立秋后啊，我国许多地区呢都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啊也逐渐减少啊，北风给人们带来丝丝的凉意。那么二候呢，二候就是白露降。白露呢，这就是由于白天日照啊仍然很强烈，夜晚的秋风啊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 嗯 啊，空气中的水蒸气由于清晨呢室外的植物上可以凝结成一颗颗那个晶莹的露珠。那么三候啊 就是寒蝉鸣。这个时候呢，知了咱们说的蝉食物充足，生活在温度适宜的环境中。那么以后为五天，立秋十五天，天气呢就会逐渐变凉。 嗯嗯。那么我们知道哈，天气的逐渐转凉了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天气转凉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在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呀？我们先说说饮食，民以食为天。 立秋呢就预示着进入秋天。 嗯 啊，这个秋天呢，在我们中医来看来，它属于收敛的季节。中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我们饮食啊，都要顺着这个大自然这个收敛的这个节气来进行饮食。因为秋属于金啊，在五行中啊， 金木水 火 土， 对对对， 秋是对应的是金， 对，对应的是金。而金呢是主肃降，这个季节呢就要是少吃辛的东西啊，辛辣的。这辛辣的东西包括葱、姜、蒜、辣椒这些辛的东西啊。 小三荤。 对，小三荤。 嗯， 在这个季节呢，由于外界啊，外界大自然呢也是干燥啊，也是肃降偏凉，这个外界比较干燥。 嗯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啊辛润的东西，来滋养肺啊。另外还有一些，如果有胃火比较大的人，老年轻中老年朋友啊，也可以多吃一些百合啊、麦冬啊啊这些，来滋养肺胃。另外可以增加一些酸味的东西啊，因为酸味的东西它养肝，它收敛啊，它能够补肠。另外酸味呢，它也可以生津，它使这个秋天这个干燥这个季节，人体的津液能够有所凝聚啊，不发散。 咱们平时说这个酸味的东西，有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些醋啊，多吃些番茄呀，啊，多吃些这个苹果呀，是不是这样的就可以是酸性的东西呢？ 对，可以。 嗯， 酸味的东西呢，它主要是在我们生活中，比如葡萄啊、苹果啊、石榴啊、啊杨梅啊、柚子啊。这些酸味的东西啊都可以多吃一些。吃这些呢，它在这个季节它不但可以润肺，也可以滋阴。另外它对这个秋天肝火旺的人啊也可以降一些肝火。另外那个立秋之后呢，毕竟天气还没有完全变凉啊，还是有一些暑热之气，也可以使这个降暑啊的功效。 如果让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食谱的话，比如说我们早中晚，您给大家列一个食谱。 在咱们北方啊，这个早上啊一般还是甜淡的，一般喝一些小米粥啊，如果有白合啊，或者山药，喝这些粥。另外早上啊，咱们很多的小店里面它有油条什么这些呢，建议啊中年老年朋友啊尽量少吃一些。因为油炸的东西啊食品啊，它是比较性燥啊，它不秋季这个干燥这个季节啊是不是太适宜啊。这时间呢可以适当吃一些山药粥啊，或者是 蒸点山药， 蒸点山药啊，都可以啊。另外可以也喝一些莲子羹啊，这都可以。中餐嘛也是一天相对比较重要的一餐啊。这个时间呢，因为是上午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学习，应该多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吃东西应该吃一些相对容易消化容易滋阴，白菜菠菜啊，都是这些秋季的一些应季蔬菜，可以多吃。还有芹菜。芹菜呢它这个对这个降血压啊，它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呢，这个天气气候变化相对大的一些，这个时间可以吃一些青菜，对血压的缓降有些帮助啊。 那么我们说完了中餐了哈，咱们再说一说晚餐。啊，晚餐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朋友大家聚会的时候哈。 如果我们中老年朋友有脾胃消化弱的朋友，喝一些温的啊，因为这个季节毕竟是秋凉，人的这个阳气啊，它要回正，从由外至内 这个时候啊，就要保养你的脾胃，保护你的阳气，有助于呢，我们冬天呢有足够的这个阳气来过冬，来度过漫长的冬天。如果你这个时间啊，喝一些凉的东西，凉啤酒啊，凉饮料啊，它对这个阳气是一个损害、损伤。秋天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阳气由外至内啊，可以这么简单这么说啊，但是它还没完全达到一种阳气完全内藏于内的这个完成这个过程，它是一个过渡阶段啊。当时冬天呢，阳气主要是藏于内，但秋天呢，它是阳气向内收藏啊，这一个过程啊。当我们如果说喝的凉东西啊，喝的凉饮料啊，它可能把这个过程影响这个收敛这个过程。我们说秋收冬藏嘛，如果秋天这个收不的过程没有很好的把握好，那么冬天这个藏它就很难达到固敛阳气守护阴经这个目的。我们秋季呢，这个整个这个吃饭或者饮食啊，就是要注意要减辛增酸。 科技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智能服务生活， 服务生活，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每天上午10:30到11:3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刘老师，刚才您说到秋天的时候哈，我们吃点酸性的东西也可以有降燥作用哈。 对， 可能一些朋友就会想，就是我一到秋天的时候，我可能确实特别爱着急，特别爱上火，就是节气和我们的情志它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秋天啊，它是一个万物肃杀，它和这个过去我们时代有讲悲秋啊，对， 就是秋天会容易悲伤吗？ 容易悲伤啊，因为这个悲伤，悲也对应着这个五脏的肺。这个时间呢，最好多做一些户外活动啊，比如爬爬山呐，登高望远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啊，舒缓一下情志。另外，这个秋天在我们古代有九月登高望远，有重阳节，也是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下产生的这一个节日啊，生精润燥。另外，秋天呢，在五行中它对应着是金，那么在对应着五音，咱们古代有角子宫商羽，秋天呢，它对应着个商，商人的商啊，这个音节，而商呢是一个相对悲伤的、悲悯的一个节奏。这个时候呢，就要是对应着，因为这个季节容易悲啊，过去古代诗人嘛，也有一些悲秋的一些诗文。 说到这个宫商角徵羽啊，我们可能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聊一聊哈，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平时上音乐课的时候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共是七个音节哈。那么我们中国呢，古代的音律里边哈，我们没有发和西。我们是哆来咪嗦拉，应该是这样的五个音节。那么这个五个音节呢，就是像我们刘老师说的似的，叫宫商角徵羽。这是属于我们中国民乐的音节。我们可能看到琵琶呀，看到古筝啊，为什么中国的音律它是不一样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和西这样的两个音符，属于中国人特色的民乐其实就是宫商角徵羽。那么它和金木水火土和我们的春夏秋冬，它都是五行，都是相互对应的，是这样吗？刘老师， 对， 所以刚才您说的秋对应的就是宫商角徵羽的商，就是哆来咪的瑞啊，对应的是瑞。那么从这个音符上来讲，从气候上来讲，从这个节奏上来讲，可能 都会有一些伤感的啊，对应五行的这个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它也是收敛的，可能相对呢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更加固化和收敛一些。刘老师，刚才您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在秋天这个季节登高啊，爬山呀，多做户外运动啊，运动方面应该怎么保健呢？那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了哈，我是不是秋天的时候我应该多去健身房？ 其实这个季节啊，应该是多与大自然相接触啊，多做一些户外运动啊，户外呢它有助于呢开展视野方面的活动啊，另外这个空气清新，另外可以舒展情志。秋天呢本身上是个收敛的季节，这个时候啊，我们为了这个情志呢能够保持活跃啊，保持一种通畅的状态啊，那最好就是能够大自然开展一些爬山呐、跑步啊，这样才能使你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不但身体得到了锻炼，情志上呢也得到舒缓，对工作呢压力能够得到了缓解啊，缓解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压力，有助于我们以后啊更好的工作、生活、学习。对， 到大自然当中去锻炼哈。 对， 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特别喜欢到公园里边去唱歌或者跳舞，其实这挺好的。 这挺好，对。 那么您说我们立秋之后哈，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应该选择早晨锻炼呢还是晚上锻炼呢？您说这个早锻炼好还是晚锻炼好？ 这个应该是早上锻炼好一些。在我们中医古籍黄帝内经素问这个它有一篇文章就是四气调神大论，它在关于秋天的生活作息它有这么一段话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他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宜极，地气宜明，早卧早起，注意这有个早卧早起，于机俱兴，时至安宁。那么我解释一下秋季的三个月自然景象呢因万物成熟而平定收敛，这个时候呢天高风急，地气清肃，那么人应该早睡早起，和鸡的活动时间相仿，就是刚才原文说的早卧早起，于机俱兴，来保持神志的安宁，减缓秋季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不良影响，因此我还建议咱们活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能够安排在早上，然后早卧早起啊，对这个身体啊适应大自然。 就是您建议的是，我们如果运动的话，应该是早上到户外。 对。早起那么一会儿， 对，然后我们可以跑跑步， 对， 可以爬爬山，这些是秋季比较适合的一些运动的方式。 对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立秋之后应该注意点什么。刘老师，最后啊您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在这个立秋之后我们应该预防哪些疾病呢？为什么要预防这些疾病？ 这个秋天呢，秋季的疾病预防啊，我们主要是从秋季的这个气候特点来进行预防。因为秋季比较干燥啊，燥邪呢就是也可以说是秋季的时病之邪，时间的时，就是秋季容易发生的。 您指的这个时病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病比如在这个季节呢，比如过敏性鼻炎啊，比如哮喘啊支气管炎啊这些肺脏的这些，它容易在这个季节复发，容易受到这个燥邪的干扰。因此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要主要是就防止秋燥，防止肺燥。那么就是秋季呢要常吃甘性凉的养阴生津的这个润肺润燥的食物。这个时候还要多饮水，就是可以选择合适的食量药膳来防止秋燥肺燥。另外这个秋季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嘛，秋季是个比较干燥的一个季节。如果中老年朋友嘛，他平时啊 有大便，就是不是容易便秘的，这些他也可能这个在这个季节他可能有时间便秘可能更加严重一些，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多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呢可以多吃蒸熟啊，煮熟以后啊多吃一些，这也润肺养阴啊，也有利于缓解，比如适当的煮一些梨水啊，对这些燥性啊它都有帮助，因为很多水果啊它是偏凉性的，通过煮熟以后它的凉性啊可以有所缓解，可以通过它的茎叶，它的一些植物中的这个纤维啊，帮助大便的排泄，这有助于我们这个肠道的润滑啊，使中老年朋友的便秘的朋友他这个大便啊更有利有助于有顺利的排泄。 就是有老年朋友一到了这个立秋之后血压就开始升高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天气变凉，夏天相比来说，因为夏天毕竟是这个气血都是外行啊，我是个舒张啊，这个秋天呢它是天气变凉收凉啊，但是这个收的过程中啊，有些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血管容易硬化，它原来是有个硬化的这个基础，它在这个收敛那个过程它可能收敛的不及时，或者收敛的是不是太顺畅，它可能引起造成这个血压的升高。这个事件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变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衣服的这个更换啊，咱们讲春捂秋冻， 对 这个秋冻啊是说让这个增添衣服有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也不要一味的强调要秋冻，要是在天凉的时间还是要及时的多穿一些衣服啊，中老年这个身体它是调节能力相对要差一些，这个人要是多增添衣服来保护啊这个大自然外界寒气啊或者个凉气啊对身体的侵扰啊，使这个血压这个波动不是太大。 立秋之后我们给大家提的建议是我们在饮食上边少吃辛辣的多吃酸性的， 对 我们在起居方面呢要注意要早睡早起了，我们不能再说晚上一两点钟睡觉了，早睡早起有利于你的生发之气啊，也有利于你的阳气的收敛在秋季。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呢您提到的在情志方面哈，在生活起居方面，秋天的时候要想让我们心情好啊心情舒畅啊，您还是要保持户外的运动啊， 对， 保持户外的运动呢我们可以到大自然当中去运动，多和大自然去接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心情呢保持一个舒畅的状态哈。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疾病方面的预防啊，尤其呢是我们秋季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可能都开始慢慢的露头了啊，怎么才能够预防我们的疾病呢？就要注意我们在生活饮食运动等等方面，如果您想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啊，我觉得身体的健康都是要靠自己来捍卫的，我们应该主动让自己变得健康，而不是我们一旦生了病之后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好，非常感谢您刘老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还想请您继续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聊聊其他方面的一些中医保健内容好吗？ 好的，好，谢谢。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